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换新闻。 香港时间2013年8月22号中午的12: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是8月22号，这相信在未来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也会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呢，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开庭审理的，就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这样一个涉及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以及腐败的这么一个案件，目前正在审理当中。我们一直通过济南市中院的微博，这恐怕也是在中国法治史上为数不多的一次用微博全程直播的审理。那我们首先连到凤凰卫视的特派前线记者罗宇明，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审理情况。 来听一下。 宇明你好。 主持人你好。 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济南中院现场的情况吗？ 好的，那么其实从凌晨到现在呢，我们团队呢是一直驻守在这个济南中级人民法院的门口。那么从早上点半到至今呢，这个上午的庭审呢仍然是没有结束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济南中院的微博呢，官方微博已经是不断的在刷新，已经是以一下午呢是有数十条的这样一个微博的数量，为民众呢，为公众呢是直播这个庭内审讯的情况。那么在最新呢，我们也看到网上发布了这个薄熙来庭审的照片。那其实自2012年会之后呢，他就已经消失在了公众的视野当中。那么这一次呢，是在一年半多的这个时间，在公众面亮相。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确实是比原来意气风发的样子呢，消沉了很多，感觉呢是憔悴了不少，但是也没有像外界传闻的这样呢，留了满脸的胡须。估计呢，是因为为了要配合庭审，做了一些的调整。那么这个穿着白色的这个衬衫，长袖的衬衫和黑色的西裤，理了短发，非常还是比较整洁的。那么然后他的这个照片里面呢，两边还站有两位的这个警员。那么其实我们早上呢一直在等这个薄熙来的这个囚车，这个押解车哈，进入到中院，一直呢都没有看到一个明显可以看出押解他的这个车辆进出。那么最后呢其实在8:20左右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几个车队是进入这个法院的，但是并不能证实就是他的押解车。但是在早前呢这个官方证实了是在8:20的时候，薄熙来的这个押解薄熙来的车辆呢是进入了中院。那么其实这个呢是比特别的，因为过去的同类的这种高官审判的案件呢都是提前几个小时就要进行庭审，那么这次呢是在庭审前的10分钟才押送他进到这个庭审里面，这个法院里面。那么这次呢陪同他的呢有亲属和陪同人，一共7个人，那么加上记者呢一共110位，没有坐满旁听席，就是有很多的民众啊也在外面很关注这个事件。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报道。 好，宇明，我有一个问题哈，这个看到官方的通报是有十几位的记者是可以进入旁听的，你知道这些记者是哪些媒体的吗？ 说实话，对于这方面的消息呢，我们只能等待这个官的这个公布。那么我们其实我们这个境外媒体都在猜测呢，应该是一些中央媒体，官方的一些媒体。那么因为他们呢也是因为内地媒体呢主要是依据比如说新华社或者是官媒发的一些的通稿来统一这个报道的。那么其实在这边真正在现场采访报道的基本上全部都是境外媒体，但我们消息里面的等都是这个官方的媒体，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 是，我们现在看到基本上唯一的信息的来源就是济南中院的这一个微博。那法院方面有没有给出下一步的这个直播或者所谓媒体直播的这样的安排和信息？接下来都会是以微博直播的方式进行吗？还是会有新闻发布会或者其他的消息的管道？ 是的，那直播方案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是不会有这个视讯或者是图像的直播了，就会在微博。那事实上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好很多了，因为这个微博直播原本呢也是被否认的，只是说会做一些文字的说明。那现在可以看来已经是微博直播，这在这个高官的审讯当中是头一次前所未有的，那我们看来也是比较开放的一次。那其实之后呢还会进行了多次的这个说明会，记者会，我们有专门专设的这个官方专设的一个记者区，那么我们也有同事呢在那边等待这个发布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 好的，谢谢雨明从暨南中院现场发回的报道，谢谢。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凤凰卫视前线记者罗宇明发自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在庭审现场外面的报道。那在我们进直播间之前呢，这个庭审是仍然在审理当中。我们刚才看到是比较轰动的一个事件，就是在时隔近一年半之后，我们终于又看到了薄熙来的形象出现在媒体上。这是一张在庭审现场的照片，身穿白色衬衫的薄熙来，现年是64岁，但是他比之前在任何媒体上表现出来的这个形象都要显得老，以及呢显得精神状态非常的不好，两鬓斑白，没有打领带，同时呢有一点耸搭着肩膀。与他身边站立着的两位身材非常高大魁梧的法警呢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其实我们通过之前的资料就会知道，薄熙来其实身材也是很高大， 身高1.86米， 但是今天他显得非常的矮小，在法庭上面。 是，那先前的外界普遍认为哈，这次薄熙来的案件呢，公开审理的过程呢，应该不会超过一天，甚至呢不会超过一个上午，因为有路透社的报道说，昨天其实已经有一个秘密的庭。不过呢，今天有媒体是引述了内地官员的说法，就表示了薄熙来的案庭审将达到2天。其实这也是让各路的媒体记者有一些震惊的地方。 没错。 那其实济南中院呢，将会在每天的上午和下午庭审结束之后呢，在济南的吉华大厦的6楼会举行记者会，由法院官员担任的主持人会概略说明整个的庭审过程，并且会派发新闻通稿，但就不会回答媒体的提问。我们现在看到的官方微博呢，只是适时的提供庭审过程的一些简单的文字以及图片，可以看到过程将是非常简略的。 没错，在庭审如何公开，因为按照中国的这个法律的实践，只要不强调是秘密审判，它就必须是一个公开审判。当然了，公开审判这其中有非常多的讲究，对媒体如何公开，我们之前呢得到的一个消息是说，这次有可能法院方面或者说来自据说是山东省台办的一位官员说会有媒体直播，这个消息当时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兴奋。我们第一反应是认为是一个电视或者说其他这个直播手段，但是后来发现原来是微博的直播。刚才我们的记者罗玉明也提到了，这其实微博直播呢恐怕一开始都不是那么一个确定的方案，也是恐怕在媒体的这个要求或者说大家的努力之下才达成的。那不管怎么说，媒体的在微博上能够直播这么一起这个高级别的涉嫌疑人是高级别的一个审判的话，在中国的法治史上恐怕也是非常罕见的。如果大家会去比较之前的比如说是陈希同或者说陈良宇的审判的话，都会注意到其实那个时候当然没有微博，但是只在陈希同案件中只有在宣判的过程中有一个电视的直播。那再往上如果再要追溯到媒体对于法庭庭审的直播的话，恐怕只有在四人帮的审判，在江青的审判当中新闻联播有一个事后的回放。 确实，而且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啊，说呢，济南中院为了这场审判呢，其实已经和检方进行了几个月的推演，甚至呢，在审理的法庭呢进行庭前的实地预演，来掌握整个的庭审流程，各方面的这个衔接呢，必须要做到严密无缝，而且说是已经制定了多种应变预案，比如说，如果被告人突然之间身体不适，旁听席如果出现异状， 怎么办？现场要如何的处置？那其实我们就非常关心，到底现场有哪些媒体记者就在庭审的现场，以及有哪些人员是在现场在列席旁听。那么其实呢，这个官方就说了，除了这个被告的亲属和指定的数家的官方媒体之外呢，主要有当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代表人员，还有呢是最高检、最高法院、中纪委等机关派出的人员。此外呢，还有公安部和国安部也都有人出席。另外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市民代表是怎么样去进到现场可以旁听的，但是当局呢就没有公布这些人是怎么样获得庭审资格的。 没错，那我们目前从公开的资料当中可以找到的肯定是出现在这个庭上的都有谁呢？首先当然是这个审判长，审判长呢是来自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王旭光将会担任此次的审判长，而这次的是同样来自济南市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杨增胜将会担任其中的一位公诉人。但是我们在济南市中院的这个网站上面，院领导的这信息一栏空白，所以说呢得不到更多的进一步关于公诉方的或者说法官方面的消息。在辩护律师团队方面呢，根据华尔街日报之前的报道，也是目前得到了官方的这么一个证实，两位来自北京的律师，一位是李桂芳，这将会是薄熙来的首席辩护律师，另外呢也是他同一个律所的同事王兆峰律师，两位来自北京的德恒律师事务所，将会担任薄熙来在此次审理当中的辩护律师，为薄熙来辩护。而根据目前官方通报的消息，薄熙来的几名亲属呢也出现在了法庭的庭上。据大公报早前的消息，是薄熙来的应该是五妹是确认的是亲属当中的一位。那这个是在法庭上控辩双方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那另外大家会比较关心的一个焦点，之前已经另案审结的古开来，或者说在有的媒体报道中称之为薄古开来，他会不会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在这次的审理当中？包括其实在我们看到公诉方的这个起诉书当中提到了薄熙来的儿子薄呱呱，这两位薄熙来的家人会不会出现在审理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大家关心的焦点。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这两位将会出庭作证的迹象。 是，刚才我们看到庭审现场发放出来的照片哈，大家就说这其实是薄熙来已经在17个月没有跟大家露面之后，这是第一次亮相。那么等一下我们三立化新闻继续来为大家梳理这17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休息片刻。 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带您一起来关注薄熙来大审。那么我们在今天的审理之前，其实刚才提到了，在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一张薄熙来身着白衬衫，神情非常沮丧的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的照片之前，我们已经在公众的视野中找不到这个人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没错， 那在这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为您简单的梳理一下。 好，我们先从2011年的11月15号说起。那一天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发现死于重庆市的某酒店的房间之内。2012年的2月6号原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逃入美国驻成都的总领事馆滞留一天之后离开，被带往北京调查。3月5号薄熙来照常出席全国两会，如常的现身人大会议的主席台。3月9号薄熙来就王立军案称自己用人失察，要认真反思总结，但是强调打黑是必要的。大家一定还记得当时还是重庆团的开放日，很多的媒体在现场听到薄熙来的原话。 出了这个问题 我很痛心 我感觉到我用人失察，所以对这个事情，我们要认真的反思和总结。他这个 出走这个事情我是完全没有想到。啊，王立军，他在打黑过程中的作用只是几大家政法机关之一的主要领导者，他是之一的之一的之一，王立军就是个别的人。 好，这是2012年薄熙来在两会上重庆团开放日就媒体记者说出来的原话。那么五天之后，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两会的最后一天，就王立军案指出重庆当局必须反思。3月15日，薄熙来呢就立即被免去了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而在4月10日，薄熙来呢被免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纪委立案调查。9月19日，官方媒体新华社披露了王立军案的始末，证实呢薄熙来曾因为妻子毒杀海伍德一案掌掴王立军，导致王立军叛逃没领馆。 没错，在这个事件的整个导火索，也就是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在重庆被毒杀的这个事件沉寂了好一阵子之后呢，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首先发出了海伍德母亲安·海伍德的一份声明，在声明中呢就提出了要求赔偿，据称呢这个赔偿的要求金额是达到3000万人民币。但是之后海伍德的另外几位家人的代理律师呢就出面否认了这一个说法。因此在海伍德案件虽然说博古开来的审判已经结束，但是这个案件的后续赔偿似乎还没有完结。 没错，那么就在新华社披露王立军案始末之后的9天，也就是2012年9月28日，薄熙来呢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新华社列举薄的罪状，包括了违纪、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受贿等。10月26日，薄熙来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11月4日，17届七中全会确认对薄熙来开除党籍的处分，这是2012年的大事迹。那么进入2013年1月9日，中纪委证实薄熙来案件已经移送司法机关处理。7月25日，半年之后，薄熙来被山东济南检察院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罪名向济南中级法院提起公诉，一直到了今天，济南中院开始公开审理薄熙来案件。 没错，在我们今天上午看到来自济南市中院的微博上的起诉书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到薄熙来被控受贿罪，涉案金额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其中呢大连实德集团的董事长徐明是单一的最大行贿人，而根据中国的刑法呢，贪污和受贿各在10万元以上者，刑期就可能是10年以上，甚至可以达到死刑。而在同样被指控的滥用职权的部分呢，薄熙来是被控在涉嫌在妻子古开来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的命案中，阻止当时的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进行调查，且违规免去王立军的公安局长职务，这也是薄熙来被调查的直接原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薄熙来唯有滥用职权这一项罪名是发生在重庆的，而其他的涉嫌在这次遭到起诉的部分呢，都是发生在薄熙来任职辽宁省大连市期间的事情。 我们再来具体看的哈，2012年9月28日，政治局是通过了中纪委的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当时就决定给予他双开，也就是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的处分。审查报告期间呢，说他在大连、在辽宁商务部和重庆市的任职期呢，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是列举了5大项的违纪，分别是在王立军事件当中的滥用职权和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第二个呢，是他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是通过家人收受和直接通过自己收受他人的巨额贿赂。第三，利用职权博古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第四呢，是说他与多名的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的关系， 而第五点说他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济南检察院提出的公诉仅仅是涉及到前三项，也就是涉嫌滥用职权和受贿以及贪污，而第四、第五项关于女色和用人失误仅仅的是以违背党纪论处分，不列入检察院的起诉书。这其实说明这是纯刑事案件的处置模式。 没错，在这次的法院的审判过程中呢，它主要是以涉及违反刑法的部分进行一个起诉和审理。那其实在今天上午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环节，就是在一份起诉书的一节内容当中呢，他提到在一次收受贿赂的行为中呢，这个薄熙来是通过其子薄瓜瓜以及呢其妻子古开来来收受贿赂，而薄瓜瓜这三个字恐怕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出现在这个官方的文件当中，或者说出现在法院的这个法律文件当中。 嗯， 这关于薄熙来的家人，其实外界一直也有很多的讨论以及是揣测。在薄熙来参加这个全国两会的时候呢，他也曾经谈到过，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回应过外界对于自己家人的这种议论。我们来听一下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打黑除恶，我有思想准备啊，是要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啊，是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是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的，而且已经形成黑恶集团的这些人社会联系还蛮广泛的，是有舆论能力的，我们敢于打黑也就是说呀，像古人讲的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就是要有这种精神啊。在此呢，你比如说，也有不少人给重庆泼脏水，包括给我本人、给家庭泼脏水，甚至说到我儿子在外边学习怎么开红色法拉利，一派胡言，我感到非常气愤，一派胡言，不仅，我儿子，就是我和我夫人，也没有任何个人资产，几十年就是这样下来了，我夫人本来是这个司法部这个很早以前就认可的律师，在大连期间当时搞律师所就搞得很成功，北大著名教授王铁牙那是他的老师，对他非常欣赏，结果开的这些律师所就是怕说担心会不会有人给我们造谣，说我们通过开律师所还想挣点钱，把他的几个分所一早就全关掉了，那是20年前的事儿啊，就全关掉了，现在就几乎跟在家里边就是跟我做一些家务，我对他做出的这种牺牲我都很感动的，有人还说我的儿子怎么上那些名校Oxford Harvard 那些学费哪来的，全额奖学金我也说清楚，打黑除恶，我有思想。 好了，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薄熙来在全国两会的这个媒体开放日上面对当时在场的全世界的记者做的一番关于家人的澄清。 是。 那其实在他的审判开始之前呢，纽约时报就公布了一份是薄瓜瓜的声明。那 薄瓜瓜现在纽约。 对，薄瓜瓜的这份声明呢是强调说我已经有18个月见不到我的父亲或者母亲了，那我是希望我的父亲能够在这一次的审判中有机会去为自己辩护，而在他特别强调是不受限制的为自己辩护，但同时呢他也提到如果说我的父亲或者说我的母亲是出于对我的安危的考虑而选择配合的话，那这样的审判恐怕不会有任何的道德的分量。这个是薄瓜瓜在 审判前几天向纽约时报，应该是相信是在8月20号发出的这一份公开的声明中提到的重点。 嗯，现在博瓜瓜呢人正在纽约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学生。 嗯， 那外界其实一直非常关注就是博家人的一个表态，甚至他的妻子以及儿子能不能到现场作证。那有外媒的一些大媒体啊，就说古开来呢将在济南出庭啊，这当然是一种猜测，指证薄熙来贪污受贿罪，为的是什么呢？是换取北京官方啊不伤害薄瓜瓜的保证。也有媒体说，评论说啊，这是非常荒谬的想象。你想，北京当局他现在力图是要建立一种处置薄熙来，我们刚才说了是纯刑事案的形象，怎么会去跑到美国把薄瓜瓜引回来去伤害他，来自找国际麻烦呢？说现在人在美国，北京当局呢是既不能把他引渡，也没有冒着国际风险去伤害他的必要。 嗯， 不过呢，倒是外媒我们关注的焦点哈，我们也非常关心，看看外媒究竟是关注什么方面。首先看到他们一个定性，说到是这个薄熙来案呢是中共在四人帮受审之后呢30多年来最为重大的、最为影响重大的这个案件。那么包括英国的独立报就说，薄熙来受审是中国数十年来最敏感的案子之一。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说，自毛泽东之妻江青以及四人帮的其他成员1980年受审以来，此次是中国最具政治敏感性的庭审。纽约时报说，薄熙来的审讯将检验共产党的精英阶层在处理自己人的时候能有多么的严厉和公正。德国之声的电台网站就说了，中共领导呢显然是想了结这一去年以来引起瞩目的政治事件。薄熙来案为新任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提供了一个展示反腐斗争坚定决心的机会。 没错， 还有美国的芝加哥的论坛报最后一份报纸，他说，有钱和有权有势的人不再享有他们曾经以为自己能够得到的保护。 嗯，因此在审判还在进行的过程中呢，大家已经关注到了两点。第一是这一次审判它的过程能不能够体现中央的一个反腐的决心，所谓老虎和苍蝇一起打，这到底是不是能够落到实处。第二呢，也是在众多的司法问题之后，这一次的法律实践能不能够重塑国人对于司法的信心，这也是大家一直带着这样的一种期待来关注薄熙来审判的一个理由。这里是三立化新闻，我们今天带您来关注正在审理中的薄熙来涉嫌贪污受贿滥权一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凤凰 U-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为您关注到正在审理中的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薄熙来涉嫌贪污受贿滥权一案，目前审理仍然在进行当中。最近的一个恐怕是比较让大家关注的事件，就是我们终于看到了，时隔一年半之后，终于看到了薄熙来的一张照片。 没错，那现在呢，其实我们一直在持续关注到济南中院的微博的发布的消息哈。在11:29的时候呢，济南中院就发布了这么条微博，说到的是庭审的现场，被告人说，也就是薄熙来本人，我希望法官能够合理的、公正的来审判，按照我国法律的程序来审判这个问题。审判长说，被告人，你的意见本庭已听明白，法院会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好审判权，依法审判好你的案件。审判长说，被告人薄熙来，现在你可以坐下来。好，整条长微博呢，大家如果是正在这个上网的话，可以去到济南中院的官方微博上进行持续的关注。那么审判长呢又说到，被告人薄熙来对于公诉人出示的上述的证据是否有异议，被告人说，我没有异议，我认为都是客观真实的，这些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庭审过程。 有一个事实我们现在发现了，是可能跟之前的审理不太一样哈，薄 西来在庭审的现场呢否认了其中对他的一项指控，也就是有一位商人叫做唐潇林，他在公诉方的起诉书当中呢，大连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被指控曾经三次向薄熙来及他的家人送钱，合计呢是人民币110多万元。那根据现场济南中院发布的这个庭审现场对话呢，薄熙来说这个唐潇林给我三次送钱的事情不存在，他请托我办的事都是公事公办，我曾在中纪委对我审查期间违心承认过这事情，但是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事情的情节，脑中一片空白。 没有错，现在呢千呼万唤使出来的这个薄熙来案呢是终于开审哈。尽管我们之前有各种的猜测报道，比如说他会以什么样的形象来示人，会不会所谓的这个蓄须明志呢，而且他在庭上到底会说什么，这才是最为关键的，也是真正会影响结果的，也就是他的控罪书的细节和律师和他本人的证言。那其实呢薄熙来本人在庭上的表现呢，大家就分析说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因为这个案子呢会旷日持久，原因呢可能是这个薄熙来本人对于指控的大方向与细节他有一些不认同地方，刚才明琦已经分享了目前庭审的过程。那目前可以开庭审讯呢，有人就分析说必定呢是这个控辩双方达成了某种共识，但是坊间就会传出各种传闻，比如说薄家人就说了，如果判罪太重我们会抗争到底，说明这个案子会有悬念。但是接着分析，如果薄熙来在庭上他推翻协议反戈一击的话，可能可以收到国际社会的目光，但是也可能会换来更为严重的判处。 薄熙来的这个审理在一定的程度上面是有一些公开性的，毕竟这个法院的外面是已经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虽然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至少在外面的记者亲眼能够看到薄熙来走进这个法庭，大家所有的信息呢都来自于济南市中院的这么一个微博的直播，这也是大家觉得非常让人觉得纠结的一个地方，所有的信息我看这个记者都等在那个酒店的房间里面，对着一个虽然是非常大的一块电视大屏幕啊，在那儿不断的拍，然后就等着什么时候能够发出下一条的信息。这个说一句题外话，我现在真是觉得这个法庭上面负责发微博的这一位打字员或者说记录员啊，这一定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对， 好，那么之前呢大家实在是这个最关心两点，第一点呢是他最后可能会以什么样的判决来结案。新华社呢就早前引述了这个解方称说，薄熙来身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注意用词啊，数额特别巨大，贪污公款数额巨大，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该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刑责，数罪并罚。那我们翻开法律，根据内地的刑法呢，三条罪名当中刑罚最重的应该是受贿罪。如果是有情节特别严重者呢，最高可以判死刑，但是呢薄案仅仅是数额特别巨大，而没有说情节特别严重，所以就有法学专家分析到，理论上呢最高可以判终身监禁，但是呢如果他有配合调查坦白罪行上缴赃款等呢，估计不会判到终身监禁，相信这部分的刑期呢可能会在10年以上。而至于贪污呢，是这个数额巨大，既不是特别巨大也没有情节特别严重呢，所以不会是这个判他的最高的终身监禁，而是再判10年以上的这么一个判决。之前其实有外媒就分析啊，说数罪并罚可能会判死刑，大家就觉得这是不太了解内地的判决的原则。如果是数罪并罚呢，这重刑到了死刑或者终身监禁呢，会吸收这些轻罪，也就是不会再加刑，而有期徒刑呢也不会是简单的叠加，只会是略有增加，总年期呢应该是不会超过20年。 是，我们来比较一下之前的几个判决。首先当然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王立军案。那2012年9月24号，成都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就对王立军是原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是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罪作出一审判决，数罪 罪并罚，最后决定是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个是王立军的判决。那同年呢，在这个8月20号的时候，先期审理的博古开来一案，是博古开来还有张小军故意杀人案，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定博古开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呢，张小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法律语言当中哈，死刑虽然说叫做死刑，但是如果加上了缓期2年执行呢，这个通常是就是最后执行死刑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小的。 是。 那同样的，我们如果说跟薄熙来在同一个级别的前被判刑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方面呢，我们可以找到的就是陈希同。1998年7月，北京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当时就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判处陈希同是有期徒刑16年。陈希同当时是上诉了，但驳回维持原判。陈希同呢是在2006年的5月31号保外就医，在今年的6月2号呢因患癌症就去世了。那在2008年的时候，也是另外一位中央政治局的委员陈良宇，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呢，当时是被判有期徒刑18年。诶，这里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外加了一个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陈良宇没有提出上诉。 是。那么前重庆市书记薄熙来案呢，目前还在审理过程当中，是今天有消息是说呢，这个审理的过程应该会持续2天，从今天起一直到明天结束。那最终会以什么样的结果，会不会现场立刻宣判，我们明天的三 d 话新闻再接着为各位关注。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你跟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薄熙来的审判。那如果说你是能够很方便的上到微博的话，你现在去上新浪微博关注到济南中院这一个账号的话，你获得的信息的速度跟我们获得的信息速度基本上是一样的。 是。 好，这个是今天三 d 话新闻的内容，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有话直说。 好，今天呢有话直说呢，我们来问大家哈，中纪委呢就禁止中秋国庆啊公款送月饼送礼，你觉得这招对腐败之风真的会管用吗？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这个中秋节，哎，中纪委下令说不能够送月饼，或者说至少不能够以这个公款来送月饼的话，这个你觉得这个招数有用 吗？是，其实这样的禁令呢，以前也有过，但是经常是有令不行。比如说你不送月饼，那可能送卡或者送一些有价的证券，效果其实是一样的。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禁令真的会起到作用吗？ 好， 听首歌，马上回来。 欢迎你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 三 d 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 d 话新闻，有话直说。大家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中秋节就要到了，普通人送月饼没有关系，但是公款送月饼就会被中纪委上门查水表啦。来听一听大家觉得这一招管不管用。首先是来自广州的，哦不对，北京的潘先生。潘先生你好。 你好。 哎，这个北京啊，这个每年到了中秋节之前，这个排队送礼都会造成全城的大 堵 车。哎，这个我是见识过的。您觉得中纪委今年的这个要求会有让这种堵车或者说送礼的现象好转的可能吗？ 现在啊都改变策略了。 怎么改变策略呢？ 他不停的送礼了。现在是送子女卡。 送卡 送 卡， 送给子女， 送给子女，送给亲戚朋友，不是非得跟人这个给他当权者本人了， 这个是您自己的这个亲身的这种经验吗？ 不是，是我观察，这几十年的观察 啊。您几十年的观察，说明这个做法一直都有， 始终就有， 所以您觉得这招也没什么用。现在一直禁令 愈演愈烈。现在啊，我跟您说点实话，我今年67岁。 您说， 跟您说点实话。现在啊，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很为难。 接过这个啊，真不容易。为什么呀？这些年的积怨呢，全落在他肩膀上了。现在这个腐败成风啊，不是一天半天的。 嗯，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如果李总书记不把文化大革命的打砸抢、造反派那个入党的清除出去，老百姓对共产党还真是有看法。 嗯， 好的，非常感 谢 北京的潘先生。好，潘先生， 北京市民的现身说法， 以自己的经验觉得这就不可能了。好，这个接下来是广州的钟小姐。钟小姐您好。 喂，你好。 哎，钟小姐，您觉得这个中纪委说不让送月饼了，这个能有用吗？ 我觉得要实际落实到才有用的，光说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在上面说的，下面要做得到才行的。 嗯， 我觉得如果是做得到的话挺好的，不用浪费太多国家的资源。我觉得如果是政策改变一下，把送给官员的月饼啊，每一年每一户发一个月饼，或者是每一个人一个月饼，这样子大家全国同乐更好了。 嗯，好， 全国同乐，举国欢庆， 每人发一个月饼， 大家手里都有了，都不会想收别人的礼了。 哎，这个月饼呢含糖量比较高，所以有糖尿病的朋友呢就估计吃不太下。 好， 接下 来 是 香 港 的 卢 先 生。卢先生你好。哎，卢先生您怎么样看中纪委的这一个新规定？ 我看了，现在我们要问一下，送月饼的人有什么目的啊？ 您觉得有什么目的？ 对对对，他当然有目的才送月饼嘛，对不对啊？ 嗯，您觉得会是有什么目的呢？ 对啊，第一，他可能那个官员有他们没有的权利嘛。 嗯， 对不对啊？ 嗯， 我们就应该从那个限制那个官员的权利。第一，第二，就是那个贿赂的也应该调查，也应该有罪， 嗯， 对不对？ 嗯，加强对于贿赂的这个惩处， 加强，对， 嗯。 好，非常感 谢 香港的卢先生哈。 一个是从源头上可能， 这个， 第二个呢就执法上。 那卢先生说啊，这个因为官员有权利，就大家会送月饼，但这个说句实在话哈，现在送一盒月饼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是吧？这个接下来是上海的吴先生啊，吴先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吴先生，您怎么样看中秋节送月饼？ 每年这个是惯例了。 是。 公款吃喝，公款送月饼，送什么礼券啊？这个是惯例了。这个中纪委能够在今年这样提出来，啊，那个制止或者这个叫那个公款送月饼，这本身是个好事。 嗯。 但是我就觉得作为中纪委这样的举措太小。 嗯。 反腐败啊，这个叫什么？要花大力气，要用大手笔。 嗯， 这好像有点飘那个毛毛雨， 毛毛雨 啊， 嗯，好， 对对对对对， 非常感谢上海吴先生啊，这个管送月饼是管毛毛雨，但是这个不是也说了吗？反腐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那这个月饼就属于这里面的苍蝇了。 你从去年一二年的这个各项措施来看，其实也不能说只是这一阵毛毛雨，比如说一二年十二月份八项规定出台，一三年的一月呢，狠煞舌尖上的腐败， 嗯。 没过几个月又是内部清卡，纪委说，然后六月现在是剑指四风，说这个启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剑指党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说明是重视，但动之之后可能还不太能解决问题， 这个， 关键是要落到实处。 毛毛雨一场是很小的，但是连着下一个月的毛毛雨，这个也是润物细无声。好，这个接下来是王小姐，来自贵州。王小姐您好。 啊，你好！ 哎，王小姐，您怎么看中纪委的这一项新规定？ 啊，我认为中纪委这项新规定还是很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的。 嗯， 这个他因为你看之前呢哈，我们出台的不准那个去楼堂馆所什么的，我觉得那个现在已经发生了，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这项规定又是一项新的，我相信它还是能起到一个很大的震慑作用。 嗯 啊，但是呢哈，这个呢它最好是有很细的规定，比如说你接收了多少礼物，多少 几千以上几万以上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个要明确。还有呢，要设立一个监督的电话呀，或者是部门呢，啊，接受这个举报监督。 嗯，好好，谢谢贵州的王小姐啊，王小姐总体来说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今天呢，最后一位来自广东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您怎么样看中纪委的这一项这个管起来把月饼管起来的规定？ 我觉得这个还是起到一个警钟长鸣的作用。 嗯。 但是就是治标不治本。 嗯， 因为这个禁令已经说了那么多年，年年讲，但是作用不大，所以我觉得防腐倡廉你必须从源头、从根本、从制度上来落实，不是靠这个每年发一个通知。 嗯， 我是这样的认为。 Okay，好，谢谢广东的方先生。 其实说的要 从源头抓起。 那么目前看到已经是出了这么一纸这个禁令了。大家就关心你到底有一个怎么样具体的实施细则，如果细则没有，也没有监督，也没有曝光，也没有举报，最后也没有惩处的话， 那就只能靠月饼自觉了， 一纸空文了， 就靠月饼自觉，自己别往官员家里跑。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钟明奇， 拜拜， 再会。